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给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陶。还是老生常谈的老规矩，说实话，每次节目开头的时候啊，我都不忍心再告诉大家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可以收听 FM94.5 AM8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我们在听听的直播间的聊天室里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圈友群的二维码，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圈友群，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如果你有什么你想听的、想要知道的、想要了解的、感兴趣的领域，都可以告诉我们，在朋友圈里面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好了，在上周的节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在上个周六呢，我们邀请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和编辑部的故事两档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师哥李雷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上周的节目里面，听李雷师哥跟我们聊天，讲了一次法治节目，也是一堂法律课。上次呢，觉得非常的理性，非常的有逻辑。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他要跟大家聊一聊编辑部的故事。非常欢迎李雷哥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李雷哥。 哎，乐陶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雷。上个星期，上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主要聊了警法在线哈。 是的。 那么这期呢，乐陶说连聊聊这个今年北京新闻广播的一个新的栏目，叫编辑部的故事。 没错，为什么要聊这个呢？我想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因为上周有的人听了上周的节目，有的人没有听上周的节目啊。上周李雷哥的跟我们的交流，一是讲了警法在线这种警法节目存在的意义，还有他整个做这个节目他是有多么的严谨和逻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得到。所以说我就更加的好奇，因为编辑部的故事啊，它是一个跟大家推荐书、跟大家讲故事。说实话，我是觉得看书是个非常感性的事儿，我就很好奇李雷哥为什么，说实话有点分裂了，是不是？这个上次那么的有逻辑，这次呢要聊个特感性的事儿了。那请李雷哥来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编辑部的故事。 编辑部的故事呢，是这个今年2021年就北京新闻广播的一个新的栏目哈。播出的时间呢是早晚的10:25到11:00。 是的。 然后是一档专门介绍读书，专门介绍图书，跟大家聊书、讲书，还有讲书背后的故事，以及呢这本书是怎么出版的、出版的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但是呢有一点哈，我不是特别赞同乐陶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其实依然是一个理性的东西。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书这种东西都是因为书的类型有很多啊，这个点我 对书的类型有很多 有理性的书，但是你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也看到李雷哥的书架有很多很感性的书， 有很多很感性的书，但是依然可以用一种理性的观点去看待它。这是没有问题的。哎，我觉得因为人在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不能够，一定不能够完全的被感性所支配， 当然， 完全不能够，不能够完全被情绪所支配。当一个人被情绪所支配的时候，一定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是的。 那么， 然后 当恢复理性，当恢复理性之后，他会后悔。所以我觉得它的背后一定是要有理性的。那么其实一本书的出版，我们聊书的出版的过程，聊书的故事，依然是理性的。这个东西和感性是不冲突的。 是的。 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 情绪在里面哈，但这个情绪也依然是被理性所支撑的。 嗯， 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他一定是一个理性的人。 嗯， 社会人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在社会当中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理性的人。 这还是一个法治的思维。因为今天的这个之前邀请李雷哥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想跟我跟李雷哥说，我说想让你跟大家推荐两本书。 嗯， 因为我们在编辑部的故事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跟大家推荐书嘛。然后我想推荐两本他自己最喜欢的书。于是呢，李雷哥给我拉了个书单，两本书，一本呢叫《看得见的正义》， 啊，这是本法律书， 是，这是一本法律书。另外一本呢叫《尘埃落定》，是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 对的， 一般小说就可是没有那么理性了啊。 嗯，是的。 那能不能请李雷哥来跟大家先来讲一讲这两本书？ 嗯，就我先说一下《尘埃落定》吧。 好 啊，《尘埃落定》是现在的四川作协主席阿来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嗯， 那么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长篇小说。 嗯， 这部小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哈。就这本书，这部小说啊，阿来创作了之后， 嗯。 四年没有出版，他找了十几家出版社， 嗯， 都没有出版， 嗯， 最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嗯， 出版的这本《尘埃落定》。 你看，这就是两个故事。第一呢，是《尘埃落定》这本书，小说本来就是讲故事， 对， 先说这本书的故事，然后再说他这本书诞生的故事。 就这本书，因为他之所以我跟大家推荐，就是首先他出版的过程就充满了波折， 嗯嗯嗯 啊。而且呢，这本书又是一个，有人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 嗯， 有人说它是一个，这样的，充满了一种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因为在这本书之前，没有一个作家关注过这种藏族的土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他本来就是藏族， 他是一个藏族，另外呢，我推荐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阿来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位作家，他有独立思考，他并不会人云亦云，他也并不会说，别人想，就是说现在什么样的选题热，我就写什么样的选题，现在什么样的选题容易获奖，我就写什么样的选题。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通过他自己的思考得出的一个判断，一个结论。而这点我非常喜欢。 这个你刚才说到这本小说，我现在脑子里在想，刚才你说到这个，首先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第二呢是关注了少数民族的这个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生活啊，这让我想到了《白鹿原》，然后出版的故事还比较曲折 啊，《白鹿原》也很曲折， 是吧？ 但另外一个故事啊， 故事是非常的曲折， 对对对对对， 这部小说啊， 阿来这部小说呢，我觉得就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它反映的是这样土司制度之外呢，阿来的语言我也是很喜欢的，就除了对他这个人我很喜欢之外哈，阿来的语言是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因为他是充满了一个诗性的语言，他的每一句话都很美。 就是有没有哪些段或句子是 现在我背让我背我背不下来哈，因为阿来作为一个藏族，我们知道藏族呢，它有两种不同的宗教，一种叫本教， 等会儿， 一种是本教，这个本教呢是西藏的一个传统宗教，是土生土长的自发的一种宗教，还有一种就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那佛教经过最终和本教的融合，那成为了现在我们熟悉的藏传佛教，那么藏传佛教它又是密宗，它跟显宗又是不太一样的，这里我们不多说了，但是我们重点要说的是这个本教，本教它信奉的是万物有灵论，就是任何不管是山川树木，还是任何的生物，认为都是对万物有灵。那么阿来的语言就充分体现出了万物有灵，他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形容词，都是把山川日月河流当成一个活的 活物， 这样的一个物体啊，活物、生物、生命来看待。那这时候他的语言跟其他的人说出来就是不一样的。那么即便他形容一个树木，形容一条河流，那么也认为它是完全是活的，赋予了它生命，那么如果赋予了生命的一种存在，和我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物体的一种存在，所体现出来的文字是不一样的。 那个 刚才哥说的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吐司制度。 对，吐司制度。 你看，其实对于很多听众来说，或者没有看到过这本小说的人来说，大家 很好奇，这是一个生词儿啊，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只吃过吐司，然后我们这个吐司制度是、 吐司，我们把它解释的比较通俗一些，它可能就是地方的一种豪强。那么这个吐司呢，它可能就是在这一片地方的一个最高的统治者。它既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郡县制的这样的一个县令，一个刺史，因为它还要受中央的领导。但吐司制度等于就是一个地方的小王，它不受当时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西藏是属于那个政教一体嘛，他不受当时西藏的最高统治者的这样的领导，他可以有自己的自主权。但是吐司 有点历史魔幻主义的 小说。这是吐司是现实的啊，他吐司制度是现实，就是有的。 但是目前是没有这个制度的 早就没有。 是的 啊，吐司制度已经土崩瓦解了。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吐司制度就已经土崩瓦解了，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那么它实际上这部小说反映的就是最后一个吐司，那么它从自己逐渐壮大到最后瓦解的一个过程， 有点像创业完了以后，然后这个事业又崩塌了。 也就是说，它为什么叫尘埃落定啊？就是随着最后一个吐司制度的瓦解，整个这个制度，整个的这个世界都尘埃落定了。那么我们迎接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世界就是这样。那么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立意，那么同时它有很好的这样的文字，那么你通过它看它的表达，看它的这样所折射出的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能够看到尘埃落定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而且这部小说被翻译成了很多文字，而且在今年的三月底的时候啊，尘埃落定的话剧也是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映了，也是上演了哈，也是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其实这种带有很强烈民族色彩的东西不好写，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地方深耕细作过，你是写不出来那个味道的。这让我想到了莫言，他写《红高粱》也好，他写他的其他的小说也好，他都是深耕在就在 山东 的那片高粱地里，就在高密的那片高粱地， 是的， 然后所有的感想都是那片高粱地给他 的。 但是这种藏族小说，这种民族的东西，其实如果你没有对这个文化足够的了解， 是的， 很难 很难。 就像我们第一眼看一个人就觉得，哦，他是不是蒙古人，哦，他是不是藏族人，就哪怕他穿的衣服和你一样，但是那个气质是没有办法这个更换的和更改的。 对于每一个作家，他都要从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开始嘛。那么阿来他是一个藏族作家，而且呢他又长期以来又对藏族的文化特别的了解。 是的， 而且呢他在这个做这个四川作协主席之前，最开始啊，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做杂志编辑的时候，研究了很多地方志，地方志当中记录了很多吐司的这样的故事。那么其实尘埃落定也跟他连续五六年的时间看这么多地方志研究了很多这些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他又对藏族的文化这么的了解所以说他也是从自己熟悉的领域来出发嘛。但实际上我们看阿来的很多作品，比如说除了尘埃落定之外，他的这个鸡村史诗六部曲，讲了鸡村这么一个村子，那么也是一个藏族的村子， 非常接地气的， 对， 从小写起的一个故事。 他的格萨尔王传，那么其实也是讲的藏族的故事。 是的， 包括他现在最近所获得的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云中记》，其实讲的也是一个藏族的故事。但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民族它的灵魂在哪里。 我觉得他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利益，然后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接， 对 一个人的角度来， 没错 彰显这个世界的变化，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 而且 我觉得我一定要看一看这本书。 而且我在采访阿来的时候，阿来说过很多金句哈，一直到现在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比如说 他说其实一个人啊，他的出生就是一个小奇迹，因为人的出生是一个偶然。 没错，这个我非常的 对吧，他是一个偶然。那这个偶然你活这个被出生在这个世界当中了，那么这样一个小的奇迹 这个小奇迹，其实你生命就这么七八十年，甚至更短。 是的。 那么在排除前十几年，阿来说叫懵懂无知。 嗯，就十年少小 啊， 十年老弱。 排除最后的十几年、 嗯， 阿来给他一个词叫做无能为力。 嗯， 那么中间其实就剩下四五十年。 是的。 那么只有这四五十年是你最黄金的时候， 然后如果还要区分开日夜的话，那就只有二三十年。 没错没错、嗯、他说难道你不应该把这样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小奇迹的奇迹变成一个中奇迹甚至大奇迹吗？ 哇，我觉得这个和他的作品真的完全的，这是属于人生观和价值观。 对，就是这样。 他跟他的作品真的是完美的贴合， 完美贴合。 嗯 啊，比如说，我还跟问给那个问问题嘛，我提到了一个有关著作等身的问题。 嗯 啊，因为很多作家他可能作品特别的多， 嗯， 那么可能六七八十岁了， 嗯， 他的作品可能上千万字的作品， 嗯。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阿来的作品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哈，那刨去他的《鸡孙史诗》六部曲啊，《格萨尔王传》之外，那么他的作品可能在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云中记》和《尘埃落定》了， 嗯嗯， 没有做到著作等身。那我问他，我说你怎么看待很多人的这样一个观点的哈？他说没有著作等身。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几千年来，比如说李白的诗歌、杜甫的诗歌。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被我们大家所记住的其实就是那几首。 是的。 但是只需要那几首它就已经矗立在文学的巅峰了。 嗯嗯嗯。 那么其实一个作家来讲，只要你能创作出一部两部 代表 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其实也就够了。 嗯， 他说我们刨去那些很多作家他那些价值不是很高的作品之外， 嗯， 他的作品能够罗到脚踝就已经可以 了，不错了。嗯， 对，比如说陈忠实的《白鹿原》， 白鹿原，他就一生 陈忠实一生就写这样的一部作品， 是的。 但是这一部作品足够让他流芳百世， 是的。 比如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是的。嗯， 虽然说路遥在《平凡世界》之前已经创造出《人生》那样的作品了啊，但那是一部中短篇小说。 嗯， 长篇小说代表一部作家的最高成就， 没错。 那么有了《平凡的世界》，足够让他已经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嗯， 那虽然说一直到现在，《平凡的世界》还被不同的人有一些争议， 嗯， 但是在我们的大家的这样的读者当中，已经具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很高的高度和地位了。嗯， 所以我觉得阿来就我就说嘛，他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 嗯， 他的每说的一句话都是通过他的一个 对人生的、对世界的思考在的。 对对，比如说他还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他说他认为直到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 嗯 不是很会描写死亡。 其实这是一个无论是文学作品也好、还是大家的学习也好、甚至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里 对 比如说家里有人去世了、 然 后我们会说他去了遥远的地方，然后甚至大家会很避讳、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对，是的是的， 其实是每个人都会要面对的一件事情、 他说在很多文学作品当中死亡就是哭哭啼啼。 嗯，对的。 但是他认为死亡并不是的。 嗯， 因为他认为死亡是一个崇高的过程。 嗯， 死亡是上升的灵魂。 嗯， 那么一个人他的生命结束了，那么其实我们就应该讴歌他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价值和形态。 嗯嗯，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个人的死去表达一种过度的悲伤。 嗯， 那么这个人 失去也意味着悲伤、 失去是悲伤，但是失去的这样的一种死亡，他应该有一种用一种更高的想法去看待它。 嗯嗯嗯， 所以他在《云中记》这部小说里面所描写的死亡，就是并不悲伤的。 嗯，其实死亡未必都是悲伤的。其实我今天就既然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严肃和深刻的话题啊， 你看依然是很理性的吧。 对，你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个严肃和深刻的话题啊，其实我和朋友们之间也都聊过这个事情啊。 嗯， 被我朋友说去世就去世了，然后死了以后呢，我的兄弟们啊，就是你们如果还活着， 嗯， 请把我的骨灰做成沙漏，每人桌上放一个、也有人说这个请把我的骨灰放进烟花、然后回到家乡燃放掉。 对对， 然后大家会觉得是个很开心的事情。 对，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可以理性的对待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结果。 但是你在其实死亡不是对个人的考验。 嗯， 死了就是一了百了，其实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是对你身边人、最亲近人的考验。我觉得这个反应是他 对， 就你不需要给任何的反应。 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认为死亡是一种，就是我们不应该用这种哭哭啼啼去描写死亡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就是说，就是阿莱也曾经提到哈，其实人他在自己从出生了以后，他有两个事情是他没有办法选择的。第一呢，是没有办法选择他的出身， 是的， 对吧？第二个，一定会死亡， 是的， 这两个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是的。 那如果说他把死亡看成是一种哭哭啼啼，看成是一种很悲伤的事情，那么他就会陷入了一种虚无论， 是的， 他认为说，那我迟早会死，那我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死，无所谓啊，对啊，没有意义啊，那我可以消耗自己的生命，消耗自己的青春，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我现在特别反对过好每一天这种说法，那就是说我每一天只要过得好玩就可以了。那其实并不应该是这样啊，这其实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亵渎。那我们更应该把自己生命变得更浓厚一些。 所以说我们每次编辑部的故事都这么深刻吗？ 把生命变得更浓厚了，其实你的生命就更有价值有意义。这样呢，不会就把觉得哎呀反正就会死，必须死，死也无所，就是那样了。 我觉得我在这儿我持一个不同的观点啊，这个刚才李雷哥说到这个，我每天玩就可以了，我每天快乐就可以了，过得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其实每个人开心的方式不一样。 对，是这样的， 是的，就是刚才说到生命变得浓厚， 没错。 就是、我知道李雷哥这个平时会练习剑道，剑道这件事情你会快乐的，你觉得它让你变得浓厚了。但有人会觉得你这不就是玩吗？ 是这样的，这个可能人跟人的追求不一样啊。 是的，没错。 我们在这里，并不一定说我一定是对，其他人一定是错。 我只是 表达了我的看法，这里没有什么对错之分。 是的， 可能我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别人有这样的观点，他就一定是错。 没错，我们只是在这儿这个做一个观点的碰撞 对 讨论。 我们去思考生命的时候，我们要看待。其实我们去思考死亡是如何去让我们如何的去更好的让我们去生。 没错， 因为你只有更理性的去看待死，我才能够很好的去看待我的 生。没错， 我怎么能看待我现在即将生活的这几十年？ 当然， 对吧？ 就像当你看到了有人因为得肺癌去世，才知道自己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你提到这个剑道哈，其实剑道也是这样。剑道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为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理解，包括我， 大家可能会对这个不太了解。 很多那个老师，也在讲，其实剑道即人生，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剑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你的剑的风格就是你生命特质的一个体现。那么我通过跟对方进行，比如说，我们叫练习哈，跟对方进行较量的过程，其实就是两个人的碰撞，那么我的所有的性格的缺点都会通过我的剑来体现出来，比如说我自己，我自己现在的问我的缺点就是说，遇到了一件事情，我没有90%以上的把握，我可能不会去做， 求稳， 对，但是有些人可能我只有30%的可能性，我就去做了， 搏一搏， 所以说我在我的剑的打击上，我就会出现，比如说我出这一剑不会100%或者90%的我能够取得胜利的话，我可能不会出这一剑，但这样的话会导致我有的时候会显得很被动， 而且会丧失掉好的机会， 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要克服它，我就要去努力的创造一个机会，寻找一个机会，如何去战胜对方。那么其实我战胜对方的过程也是我克服自己内心弱点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的剑道变得完美了，人生的缺点，我性格的缺点也会得到克服。 这其实像一个人生的人生观的浓缩。 这就是剑道即人生的道理。那么其实当然刚开始哈，我们会通过非常枯燥的练习上千次上万次的挥刀，让自己的动作变得更好。那这是另外一码事，但是更说得更深的一些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剑道的考试一定要有笔试呢？ 还要有笔试。 对 啊， 那为什么7段必须要满10年才能考8段呢？ 我觉得 就是因为 这 样， 今天我们聊完编辑部的故事，我甚至觉得有一天我们可以专门聊一期这个，我觉得见到很有意思。然后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是只见过或者听说过，还不真正的了解，因为它有点偏小众的运动， 偏小众运动。但是其实它有很多人生哲理在里面， 就像我们其实爱喝茶一样，这其实都会包含很多我们说的人生哲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七段满十年才能考八段，它同时还要求年龄不能低于46岁。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只有到达那个年龄的时候，你才能够对生命有一定的更深的体会。 就是我们传说中所说的40不惑。 是的。然后你见到你的七段没有满10年，你很难做到我只要每打出一击，就能够，我们叫得一本。就是初见必中。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哇，好酷，有点这个江湖侠士的感觉。 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这和传统武术里面蕴含的哲学还有点相像。 有点相似吧。因为都是这种东方的这种哲学嘛。 哇， 东方的世界观 非常的酷。我们今天聊书聊出了新的这个聊出了一个新的领域，我们从阿来又聊到了剑道。然后我们现在要聊回阿来。刚才我们哥是跟大家说了阿来跟您说了几句话，然后您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对，刚才也是说了一些了哈。 对，我们是通过这个引申出来的，引得很远啊。然后我们再又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看看《尘埃落定》这本书哈。这本书呢，因为我之所以跟大家推荐，是因为没有在编辑部的故事当中推荐过。今天 我 在节目当中， 我们编辑部的故事是不是七夕都聊得那么深刻 啊？也没有，也有很多很好玩的内容。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所推荐的书，都是没有在编辑部的故事里面推荐过的啊。我认为很有价，很有价值。 可以当片外篇啊。 这本书并不是新书哈。就是是19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所出的一本书。 那刚才， 但是我们现在看 这本书的故事 啊，这本书的故事。 刚才说的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出版的故事。 出版的故事就是这样嘛。因为当时很多出版社跟阿来曾经谈过，说这本书我可以出，但是我们要改。阿来说，我的小说你可以改标点符号，但是一字不改。 哇， 你要想改，那就不是我的东西了，那是你的东西。那么我要出我的东西，那你就不能改。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就是这样的。 要有自己的自信。 所以阿来也提到，就是当时，因为他现在是四川作协主席嘛，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这个主席团成员。那么他也提到说，有很多作家曾经找说阿来老师，说我新出了一部小说，你给我提提意见呗，你帮我改改。阿来说，那我帮你改了，还是你的吗？说我不给你改，因为自己的东西。我自己想表达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被别人改的不是我的了。 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就是完全的不理性，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感知 我就是 这个世界啊， 对，我就是自己 啊，我要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我写到了这本书里，倾注了我所有的情绪、感情和我的世界观，全都揉在了一本书里，这也是文学作品的魅力。 对，是的， 这是今天哥跟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那第二本书，刚才我们说。 对，第二本书是一本法 看得见的正义，是一本法律书籍， 是一本法律书。 因为在上一期我们聊了很多法律的话题，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首先，这本书比较通俗， 大家看得懂， 对， 主要是大家看得懂是吗？ 因为那个有很多法律专业书籍，相对来说比较晦涩， 肯定的。 因为法律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语言体系。 您不光说这个看书了，就哪怕算上法律生。他们考司法考试都用啃书这个字儿， 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司法体系有他自己的一种语言表达系统。那么在看一些专业理论书的时候，作为这个作者，他没有必要把这些本来就应该有的，大家应该理解的他的这种专业词汇进行特别的解释。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专业书籍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障碍，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么这种书籍不仅仅是法律书，比如说涉及到哲学啊，涉及到社会学，涉及到思想史，都可能遇到这种问题。有人类学、心理学都可能遇到这种问题，因为这是有专业槽的。那么这种书呢，就没有办法跟大家来推荐了。那么推荐这本书，第一是因为它比较通俗，第二是因为它贯彻出了一种非朴素价值观的理念，就是说，正义不仅要看见，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 其 因为在上期我李雷跟大家介绍了一个词儿，叫做朴素的正义， 朴素的正义观， 就是大家这个所认为的，我觉得这事儿是不对的，杀人就应该偿命，欠债就应该还钱，就有点像是大众的朴素的这种正义观，来给大家补一下上一节的课， 比如说，那么既然这个被告人。就是被告人是坏人，那律师为什么还要为被告人辩护呢？这就是一个很多人说，那你这个人是坏人，那这样的话，那律师岂不是帮助坏人的角色吗？ 对，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先简单说一下啊，就是看得见的正义讲的是刑事诉讼法里面的故事，它是通过27个故事，因为现在已经出了第三版了啊，是通过27个故事，之前是25个，27个故事来讲。刑事诉讼法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理论理念，那么这27个故事是通过27个法律格言啊，每一个故事是一个格言，格言里面可能有是一些我们发生在中国的一些大家比较热点的一些法律事件来引申出来的，那么有些可能是一些在古罗马时代古希腊时代的一些故事来引申出来的一些东西，那么这是这本书整体的架构，是由通过格言来讲法律故事，由法律故事来引申出一些法律的精神，那么但是这里这本书讲的却是刑事诉讼法，诉讼法是什么？诉讼法是程序，就是一种程序的正义，程序它保障的是什么？保障的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所以有人说刑事诉讼法是小宪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通过程序的设计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权利，都有在这样一个诉讼程序当中都能够受到平等对待。那比如说怎么能够通过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就是因为这个人被平等对待了。那么在刑事诉讼当中，因为我们叫审控分离或者审控辩分离，审是审判，控是公诉，控诉一方，辩是辩护人，但是在一起案件当中为什么要非要设置辩护人呢？因为公诉方公诉人他是有很大的权利的， 是的 他可以去进行各种调查，而且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公诉机关可以进行出示，而且他有自己侦查的权利，跟他们相比被告人是无力的， 所以说需要辩护人。 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达到辩护的公平，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必须要设置辩护人。在这时候才能够体现出诉讼的公平。而作为法官呢，他只能是被动的。 是的。 那么他需要聆听双方的这样的 意见， 做出一个判断。法官不能够主动去调查。如果法官主动去调查，那么这就变成了既当运动员 又 当裁 判 员，那么这是不可以的。 是的， 但是这个呢又经过一个历史的严格，因为我们的诉讼方式经历过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和现在是一种混合主义的一种变化，职权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案件的审判员啊，作为一个法官，他可以积极主动的去介入到这个案件的进程当中，他可以主动去调查啊，他可以主动的去进行证据的收集，这种多见于什么？多见于这种大陆法系的国家，现在也有哈，比如说像大陆法系，法国、德国、日本，日本现在已经不是了，那么多见于德国、法国、德法这样的国家，后来呢，慢慢演变到当事人主义，就是法官是被动的，双方控辩，双方去交锋，我不去介入。看你们提交什么样的证据，我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有罪，因为法官不是案件当事人，我不知道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这个被告人杀的，有可能不是啊，对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能冤枉他。 是的， 所以说需要双方充分的去提交证据，而且在一起刑事案件当中，刑事案件涉及到我要剥夺被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的， 是的， 这一定是很慎重的一件事情。 没错， 生命权、生命健康权是所有权利之上的 最高权利， 对的，非常对于一个人来讲的最高权利哈。那么在这时候，他每做出一个， 纠正我的时候非常的严谨， 每做出一个慎重的结论，我都是要通过双方的举证质证。 是的， 但是经过这么几百年来的演进，我们会发现 法官过于被动也不好。 嗯， 因为有的时候会进行一些诉，不能说诉辩交易哈，有的时候会隐藏一些背后的东西，法官看不出来。 嗯嗯 啊，而且仅凭双方的证据，有的时候不容易被还原真相。 嗯， 于是现在出现了这种一种叫混合，好像是叫混合，对， 混合， 对对，叫混合诉讼模式。 是的， 它以当事人主义为主， 嗯， 借鉴了一部分职权主义的方式啊，来进行刑事案件的诉讼。 嗯， 那么现在日本、意大利很多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以当时、 就是、让大家看得见的正义嘛， 对， 就算是最后的正义的演变。 嗯，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国啊、 嗯， 其实现在也是这种相对来说，我们叫做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模式。 是的， 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一种混合的模式。 嗯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对被告人的权利进行保障。 嗯， 那么不能让公诉人，不能让我们的法律冤枉每一个无罪的人。 嗯， 那么也不能让够让一个有罪的人，去逃脱法律的制裁。 是的， 这是我们诉讼的目的。 嗯， 所以呢，我们就会对证据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要求和审查 啊，我们在刑事诉讼法当中有公平平等原则。 嗯， 那么双方都是有平等的权利，那么要有这个辩护人这样的一个辩护的权利。 嗯， 而且还有一个不能自证其罪、 嗯、 就辩护人不能自证其罪。 嗯嗯 啊，这样一个原则。还有一个非法证据排除。 嗯， 通过非法的方式、不合法的方式所取得的证据是要被排除 掉 的。掉 的，嗯， 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真正的去确定一个人有罪。 嗯， 但是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这样会放纵一些罪犯。 是的， 有些人可能 宽了吗？ 对，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他犯罪了， 嗯， 但是因为证据上的瑕疵， 嗯， 导致他不能够被追究责任， 嗯， 但是这是程序正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嗯， 因为只有 即便如此，也要保证程序上的正义。 嗯、对，是的、 嗯，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受到尊重。我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不会理解，说那怎么会这样，这不是放纵犯罪吗？其实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一个人我坐到被告人席上，你能够知道保证我的权利是多么的重要。这就是看得见的正义这本书所传递出来的东西。 嗯， 因为程序正义真的是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说实话，我现在刚才有点懵，我已经设身处地的在想、嗯、如果我变成了被告人坐在那儿， 对， 我在想我需要什么、 嗯、比如说像大家最熟悉的这样的辛普森案件。 嗯 啊、 嗯 那么当年在美国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 啊， 我们都认为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就是他干的。 是的， 但是最后还是判他无罪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程序上的瑕疵，就是因为公诉方公安机关啊、就是警察哈、嗯、我们说啊，你美国像我们中国的公安机关，就我们的警察在取证的时候出现了瑕疵。 嗯，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程序的保障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 没错。哇，我觉得今天听李磊哥又跟大家继续的聊了一下， 这也是很理性的东西啊， 理性的东西、但是这理性里边还带着一些感性。 嗯， 就是为什么让大家看得见这个争议。 嗯， 这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事情，因为它融入了很多人的思想，很多人的情感在里面。 所以这又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涉及到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 思维 模式的不同。 是的、嗯、 为什么会不同？ 嗯 啊，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社会学问题。 嗯 比如说它会涉及到一个因为农耕文明和海洋文 明 的不同。 是的，这是 那么 漫长的历史所演变出来的，大家的 也会涉及到比如说在古希腊时期，那么它的最初的科学是什么呢？最初的科学其实就是物理学、力学，准确的说是 力学 和几何学。 是的， 那么通过力学和几何学最终演变出来那么多的学科，它最终得出的就是一个因果模式。 嗯， 那么只有这样的原因导致这种结果。 结果，嗯， 那么这种因果模式是一个线性的， 线性的 是推导出来的。 是的， 但中国不是这样。 嗯， 中国所提倡的是天人合一。 是的， 万物皆有联系。 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思维模式一定会不同。 所以说，您刚才跟大家推荐的这两本书，一本《看得见的正义》，一本这个阿莱的《尘埃落定》，其实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西方的思想。 嗯，如果是东西方思想的话，其实阿莱的《尘埃落定》还并不是完全的反映出来。 嗯， 我们这个东方的思维的特点，其实，说讲到这个我们这个东西方的这样的思维模式的分析，倒是还有一本书是很好的。 再跟大家说一下书名吧， 叫做中国思维的根系。 嗯， 这是一本纯理论书。 嗯，虽然说很难啃，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通过我们刚才一起聊这个观点的碰撞，可能会对这个东西方思维到底怎么来的会感兴趣。 嗯， 因为大家从小就各种学习或者是听到的故事， 嗯， 或者跟外国人交流，就觉得他们很直。 嗯， 然后我们呢会委婉绕着于 这是 含蓄的说， 对， 这是大家基本的理解。 嗯， 但是呢，这个基本理解之后， 嗯， 思想的根本区别到底 是怎么 来的， 对， 大家不明白， 对，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可以看看。我 因为时间的原因， 好吧， 今天就是只能和李磊哥聊到这儿了。我觉得真的，一边感性一边特别的理性，说的我都有点分裂。还是跟大家强烈的推荐这两本，一本是《尘埃落定》，一本是《看得见的正义》，希望大家能从这个书里去看一看这本书，然后再来印证一下我们两个人谈论的观点是不是和大家的一样呢。那好了，下周我们的同一时间再会了。今天的主播的朋友圈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感谢李雷哥。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哎，雷哥，你还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再见。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成箱需要清理的垃圾，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